本就在疾跑中的剑客起手一个三段转，更高速地朝着叶修的战斗法师冲了过来。这个起手唐柔已经领教过几次了，也不算有多难应付，不过此时他却也好奇叶修会怎么应付，结果却看到叶修根本就没有应对。三段斩的第一剑劈下时，叶修的战斗法师连动都没有动，就见剑光擦面而过，结果却是连一点伤害都没有。杜明心下已经一惊，他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对方完全看透了这一击的距离，如果真的是看透的话，战斗法师已经斜右跨出了一步，杜明立刻知道这真不是什么巧合，这一步出去在两人目前的距离下，这将是三段斩第二级的攻击不到的一个死角，而这一步跨出的时候战矛扬起，更是协调出了一记天机。杜明也算是有了防备，立刻把三段斩强制取消，连忙一个格挡想架这记天机，谁知鼠标引剑拦上去时，才觉得对方这一记天机划出的角度刁钻的要死，自己这格挡怕是要拦不住了。噗一声响，这一记天机果然抢在格挡的剑来之前，把杜明的剑客给挑向了半空。这只是开场的一个小小瞬间，现场观众有些甚至还没入戏呢，但是职业选手这边却是已经齐刷刷瞪直了眼。一步走位，一个最低阶的天机技能却是准确抓住了杜明的空档，给予了无法防备的一击。是个高手，许多人心中已经不由自主生出了这样的念头，但是仅凭这么一手就下结论，未免还是有些武断。惊诧之余，职业选手们已经纷纷收起戏谑的心情，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被天机浮空的杜明也没有立刻施了章法，他可是很认真很投入来打这一场的，浮空中飞快调整了身形，立刻一个银光落刃，强行将角色身子扭了下来，结果落地一瞬却见眼前一空，战斗法师消失不见。全场观众却是看得清楚，银光落刃闪下的一瞬，战斗法师走位绕到了他的身后，而职业选手中目光毒辣的更是发现，这走位也是避开了剑客那一瞬间的视角，是没有让杜明察觉的走位。 是遮影布啊， 不少人已经叫了出来， 这人到底是谁啊？ 到处都是面面相觑的场景，连续的两个高端操作让职业选手们对这人高手的身份再一次肯定起来，所有人此时已不再是看赛场上的全息投影，而是改看电子转播屏了。全息投影固然华丽，但是观看的座位固定，就都等于视角固定，此时的职业选手们却是需要从多角度来了解这第二位挑战者的实力。杜明那也不是什么菜鸟，银光落刃后一看前面没人，立刻也是判断对方是在身后，立刻朝前一个翻滚的同时180度转身，一个拔刀斩已经使出。这一手流畅无比，现场观众都已经准备要鼓掌了，结果就看那战斗法师斜身一冲，迎着拔刀斩的剑气就上，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必定要被剑气所伤，结果却见他从剑气中穿了过去，趁着剑客拔刀斩后的收招僵直，已经欺尽了身躯，刺出一记龙牙。准备鼓掌的观众立刻呆住了。说起来，叶修之前的走位天机和遮影布那都太细节，以普通玩家的水平根本就看不出这当中的厉害，不过这次用穿越拔刀斩就相当直白了，因为这个操作的原理不少人都是知道的。战斗法师所穿越的剑气其实已经是拔刀斩划过后所残留的， 在他穿越的那个时间段已经失去了伤害的判定。但是这个时机要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早了判定还在，自然会被批中。迟了虽然不会被批，但是却也无法赶上拔刀斩的收招僵直。拔刀斩也是个低阶技能，收招僵直只是短短的一瞬，想抓住可差不得分毫。然而这么困难的一个操作，这位挑战者却真的做到了。龙牙捅的剑客一点反应都没有，毫无疑问，这不是杜明不想闪，而是正好就赶在了僵直的一瞬，他是想闪却不能闪。这一次的精彩终于不再只是职业选手能看出来的，只是还鼓掌吗？本来是要献给杜明那一记拔刀斩而举起的双手，此时全都悬在了半空中。挑战者打得精彩不假，但是他打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主场观众们支持的对象，大家对于掌声可就有点吝啬了。不过到底还是会有一些不管这些，看得精彩就立刻大声叫好的，比如陈果。本来就不是什么轮回的支持者，又知道现在在打的必然是叶修，那还有什么顾虑，绝对的支持啊。龙牙捅中的时候又是尖叫又是鼓掌，好像已经把杜明给秒杀了一样。中了龙牙的剑客自然又是一个小僵直，叶修这边跟着一个天机送上，剑客再度被挑空，但是这一瞬他的银光落刃的冷却却没有好，他无法顾忌重演，只能连忙调整视角，想看对方会用什么手段。结果没有人， 是遮影布。 这一瞬间杜明也意识到了，他有点想哭，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这又是一个极难缠的对手。这次的挑战赛怎么回事？接连出现的玩家都意外的强大，还偏偏都让自己赶上。这个连遮影布都会的家伙，那肯定不会是什么变态新人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高手啊。连突、落花掌、圆舞棍，伴随着几个技能的还有飞舞着的各属性的魔法旋纹，不出的色彩自战矛上缠绕着飞出，倒也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杜明呢，对于这些攻击却是十分的无可奈何。遮影布的妙用就在于此，藏在对方浮空中的视线死角中发动进攻。杜明此时就算明知会被攻击，但因为无法看到，却是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几个低阶技能连续轰中，最后被一记圆舞棍甩在地上后，数个药纹在他的剑客身上炸开，生命立时下去了一截。这到底是什么人？此时杜明的心中闪过了一丝惊慌。遮影布，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操作技巧，这是需要充实的经验为基础，对荣耀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绝对无法达到炉火纯青。目前这个挑战者的遮影布到达是什么程度，杜明还不好轻下结论，但至少已经有两次自己完全着了他遮影布的道。如果这都不是误打误撞，而真是这人收放自如施展出来的话，那这人遮影布的水平可就有些可怕了。刚刚的对手是一个连高阶技能都不会用的新人，而现在却又是一个连遮影布都能用到自己身上的老辣高手，绝对不能大意。杜明的态度越发的认真起来，虽然这依然还是只是全明星周末上一场表演性质的比赛，但是因为之前的铺垫，此时的杜明绝对输不起。连忙一个操作下去，被摔趴在地的剑客一个后翻飞速站起，而后不是立刻上前抢攻，而是再退，接连的两个后跳后退。 这后退看起来已经是在逃，在回避。杜明心知这有些丢人，他似乎已经听到了一些零星的嘘声。但是逃总比输要好。杜明已经深深地觉得眼前这位挑战者不简单，绝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的普通玩家。在未摸清对方深浅之前，抢攻无疑是个很冒失的举动。他是以狂剑士为名，但是这个狂是指他的奔放，绝不是说他有多狂妄。杜明深知自己在职业选手圈中也只是个中流偏上的角色，在受众如此广泛的荣耀圈里，说不定真就有这样可以到达职业水准的玩家也说不定。和唐柔战斗时，杜明完全拿出了职业级的技术，而此时面对叶修时，他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只依赖技术，他甚至没了信心，此时他甚至开始使用一些战术，暂时后退，避开对手锋芒，重新引导局势，就是此时最好的战术选择。杜明做出这样的举动后，得到了观众席上的一些鄙视，很多玩家水平有限，遮影步这种高级技巧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职业选手，有时不是身处局中都察觉不出一个走位是否暗含了遮影步。此时的职业选手都能够做出判断，只因为他们看的是现场，从电子显示屏的多视角中，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是空看那些全息投影的影像，他们能不能察觉那都难说。在观众席中发出一些嘘声的时候，职业选手们的脸色却越发的凝重了。和杜明一样，他们也察觉到这个挑战者的不凡，有些人甚至开始在他们的席位中打量，那是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当中有人悄悄跑下去娱乐去了。结果一圈扫来，所有的职业选手都是规规矩矩的在自己队伍中，除了杜明，没有少任何一个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众人的期待中，杜明选择了先行回避，但是他的对手，这个二号挑战者的战斗法师却是立刻果断地冲了上去，战矛一抖，又是一记龙牙。这位明明不是新人的家伙，却也好像方才那个新人美女一样，只是在施展着这些低阶技能。不过一些战斗法师的职业选手此时却也多少察觉到，这个战斗法师的技能加点有些不成章法，恐怕就是因为那新人美女不会高阶技能，所以把他熟悉的这些低阶技能点了个满，而后的高阶技能因为没见用过，倒也不知他是加了些什么。这技能加点也不是一味的追求技能的伤害，技能的等阶所提升的也并不只是伤害。就拿最初级的技能天机来说，等阶越高，那浮空效果就越好，这个技能的加点几乎没有人是图加高等阶提升的那点伤害，都是追求更高的浮空效果。而到了职业选手这种境界就更加细微，根据个人打法和操作水平的不同，对浮空的要求也会有差异。有的人可能觉得七阶天机的浮空效果就已经足够，但有些人却可能觉得九阶十阶还嫌不够。总而言之，水平越高，细节上所见就越多。而眼下这个战斗法师低阶技能上，无论是这些攻击技还是魔法炫纹，没有取舍，一律通通加满。虽然职业选手加点不只是从伤害角度考虑，但是等阶越高，伤害无论如何也是要越大，这些通通满阶的低阶技能此时在这战斗法师手中却也不能太不当回事。比如眼下的杜明就不敢拿他那剑客的低阶技能去胡乱和人拼判定，他那账号的技能可不是乱加一气的呀， 就是按照他平素的习惯加出来的，既能根本自己的习惯，有取舍，有搭配。不敢以硬碰硬，杜明只能一味的闪避。于是这一阵中出现了相当历史性的一幕，狂剑士杜明在比赛中居然没有对手抢攻，甚至没有对攻，而是在一味的闪避，等待着后发制人的机会。如此的场面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杜明竟然一直都没有抢到反攻的机会，始终在被对手的攻击牵制压制着。现在的观众们此时此刻如果还看不出这位挑战者不一般的话，那除非是完全看不懂荣耀的。就算这是一场表演赛，就算是杜明有意相让，但也不至于搞得这么夸张，自己从头到尾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躲来躲去，这也太难看了吧。 杜明怎么还不反击啊？ 轮回战斗中和杜明关系不错的选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很是替他感到焦虑。 谨慎一点也好， 一人也说着。反击不了。结果就在他们席位的最边缘，周泽楷冷不丁地突然说了一句： 怎么？ 大家齐齐朝周泽楷这边看去，周泽楷却是微抬着头，认真地看着电子屏幕中多个视角的画面，又是过了一会儿后说：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没看出这端倪的几位选手都是一怔。 难道说现在已经不是杜明不想反击，而是他不能反击了吗？ 一人惊讶的道，而后立刻又把目光投向了比赛，心中开始为杜明捏一把汗。没有机会，这意味着这一次杜明是真的被全面压制了。而这样的局面可以持续这么久，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没有失误的话，杜明将继续找不到任何反击的机会。他只是捏一把汗。此时的杜明呢，手心、额头，甚至连后背都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起初他在闪躲，在观察，希望找到对方的路数，找到对方的破绽。然而几分钟过去后，他发现他不得不闪躲，他只能继续观察。此时此刻的他，在对方每一击攻来时，除了闪躲，脑海中竟然根本已经想不出第二种方法去应对。原来是自己有意为之的局面，但是现在自己想脱离这种局面，竟然找不出办法。对手的攻击延绵不绝，连串的低阶技能夹杂着普通攻击，不住地朝自己这边招呼，时不时还有魔法炫纹飞来。杜明努力地寻找着可以打破这种局面的方式，但是没有，完全没有。或者是自己能力未够，总之眼前的局面在他看来，他这样继续躲闪就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但是躲闪他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总是会有一些攻击给挂到，伤害打出的雪花在他一路闪避走过的地方散落了一串，看上去有些触目惊心。 绝对不能这样，得狠下心一试。 杜明当机立断，他决定用一些他原本把握不大、不太好看的方式试一试。